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 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扑击会。 好，还有三区要讲，讲一讲新西先。 新西形勢是4-5，新西定九西，新西，新西你就移了九西嘅，新西我碌唔到啊，新西其實上年都是4-5㗎啦，咁啊三席民建聯一席工聯會加席細田，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好坦白講，無論今次點樣選得好，你係好難講緊就係喐新西建制佢最尾嗰條名單，而家講一講新西建制得票，細田70,646。 陳恒斌50,000,580,630，就梁志祥50,190,你睇下民建聯啲配票系統係好撚準，即係大家都係幾百票上落啫喎，唔係幾千票上落，問題就係話我一定夠，我唔會突然間整個突然間有個哇一個就60,000，夠喺個安全線以上，一個就安全線邊緣，唔會㗎。 但我見到民建聯梁志祥同埋麥美娟只係爭幾百票，係啦，如果一齊一樣上下入， 所以咪就係其實根本上新西同港島系統 一樣，就係話俾你聽，民建聯工聯會係可以平均配票，我話配到盡嘅。咁唔計細田、陳恒斌、梁志祥同麥美娟，大家都係50,000票，係咪好準啊？咁喂，仲有左邊個何君堯啊，大佬，你知唔知我住屯門何君堯喺屯門幾多期啊？跟住仲有。 阿盧雲月，你講講何君堯喺荃灣，係咯，成日都見到佢，好辛苦，真係好辛苦，見到佢喺度， 你好辛苦定佢好辛苦啊？ 我好辛苦啦，梗係，大佬， 你好辛苦， 即係忍住唔使打佢係咪？唔係就係咯，佢真係啊！我係律師，佢好似講嘢係即係 有權威， 好有權威， 好巴閉， 又好似好斯文咁樣，好似喎。 咁但係好似好斯文咁樣，係啊，就係咁先難頂啊，先惡頂啊嘛！你知道佢係咩？衣冠陰聲細氣咁樣噶嘛？先啊，何君堯喺上次K寶嗰個論壇就係一嘢就俾人你啊講抹黑又好啦，俾人督爆又好啦，咁啊有勢力逼呢個周永勤退選啦。你知唔知周永勤有幾多飛咧？我好留意佢啊，1469。 真系犀利 啊！张慧晶啊，一个名不经传嘅一个女人，佢弃咗选都2,390票啊！ 呢个就系转态嗰个系嘛？ 系啊，即系当然系新闻党咯，本来系当然系老实讲，佢弃唔弃选都冇飞噶啦。 唔系佢好似仲写咗啲嘢嘅喎，系咪啊？之后 系嗰啲我唔讲，我冇时间。问题就系话，喂，佢一个唔关事嘅人，突然间夜晚话俾人听佢弃选，出个 post 1,390票，大哥。喂，大佬，其实唔应该系佢弃选啦。你睇一睇。 第1個原因真係中聯辦啲票咁撚晒落去何君堯嗰度啦，佢仲係咁多何君堯係咩環境呢？啱啱好贏，30,000票，佢係美籍，但係同即係第10嗰個咧李卓人呢都仲爭30,000票，所以老實講，你問我李卓人同埋阿銘，其實呢個係少攬炒嘅喎。如果兩個都票員嘅話，照計何君堯又唔係佢哋4個夾埋成100,000票㗎。你係唔可以叫兩個都覺得自己有機會嘅人去放棄嘅，即係老實講呢個係唔公平。即係呢個又用返泛民大佬嗰種講法，就係話屌啲位你㗎，屌啲票你㗎，搵個雙數啊，要佢啊！ 即係你意思話中聯辦連呢個都計埋落去？係， 佢係知道大家大概票數係有幾多，何君堯如果30,000票呢？ 就稳阵啦，所以何君堯就有30,000票。你问我点为之叫配票配得精准呢？呢个就系一个例子啦。我唔系配到新东咁啊，新东系讲紧方国山可能30,000几，哇，长毛30,000，呢咪就配得唔精准咯，因为呢啲冇配到票啊嘛。就系话喂，如果争1,000票，你点知中联办有冇咁耐？喂，真系赢同输我唔知。但系就系话中联办配到何君堯30,000，而系我知道李卓人得30,000咧，呢个就叫精准啦。佢之后30,000下边已经唔使睇啦，黄大嗰啲。 黄润达嗰啲系冇机会嘅，何鸿铭嗰啲系冇机会，sorry。所以点解我一早已经知道就系话道义上我一定要支持黄鸿铭，因为我知道我嗰票投落去朱凱迪嗰度咧已经系冇意思啦。我同我老婆两票都支持黄鸿铭。问题就话你问我黄鸿铭有冇机会？喂，大佬有冯检基有李卓人，写文但系 有大舅嘛？我细细声 同你讲啊，如果系大舅支持自己赢嘅话，佢会选咯。 咁唔系，我又想问下， 老老实实， 点解迪迪咁多票嘅？ 我唔系讲大舅有啲咩计算，喂，老老实实。 我真係好似阿毛咁嘅意思啦。頭先阿何君唔係何君耀，何君衡，阿廢土入嚟講啦。喂，阿毛嘅點點點點點點，選到咁上下，大夠六張噶啦。你真係下下要呢啲老人家搞搞啲咁嘅嘢，我覺得。 但佢不嬲都話。 你翻去，你係啦，你翻去湊孫啦。即係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尊敬呢啲人，要世代更替噶嘛，佢捧黃浩明咪好咯。問題就係話，你知道新世，你第一又多隻熱狗啦，第二就係話你一睇馮檢基又落嚟，李卓人又喺度，黃潤達又話有街工啲鐵票，哇！打到咁 Q 多人， 喂喂，其實 票啊， 點解馮檢基落嚟呢？ 喂，一個原因嘅咋？你唔知啊，鬱敏啊，同佢好多張裝腳去共用啊，大家好 friend 噶嘛。咁黃咁啊，馮檢基唔落九西咯，咪落嚟新西咯，好簡單啫。 咁咩人嚟 嘅？你一路數到落去啊，嗰啲咁嘅高智輝聽都未聽過，鄺官人未聽都未聽過。 阿 Jeffrey 話佢同佢一樣樣。 唉，嗰、那個同阿 Lance Yan 一樣樣。蘇志恆唔識離地基督徒，周永勤單一四六九。 離地基督徒唔錯喎，我覺得。 我唔理啦。即係嗰 我真係冇睇你仲有你身世。 阿、啊、姐湯榮智你好意思、啊、你好意思你好意思走落去選。 咩人嚟 㗎排第四一個我排第三佢排第四一個。上屆喺大舊你嗰、那個。喂大哥你好意思去選嘅一個二個棄選。唔該你呀、啊、留下張慧晶佢都識棄選嚟博個 like 啦。你出一個 post 有幾多個 like 呀、啊、選嗰時我唔督爆你。 即係人力 㗎以前跟緊同啲水選啦、啊。選嗰時我唔督爆你。你話你好意思你喺个选举名单嗰度写你系平民学会嘅干事？我问你，平民学会有冇 endorse 你？ 咩嚟噶？ 呢啲私人恩怨，我哋等佢讲埋。 系咯， 系啊，我哋唔 讲都唔知道一个平民学会系啲乜嘢，都系即系都唔知系啲乜嘢，都唔紧要。平民学会有个人识嘅，嗰个叫李默，你可以去 李默，我知。 你可以去选，而李默唔 endorse 你，你话你系个乜嘢嘅总干事？你吔屎啦你！仆街，听埋啲报纸都落去戒票。好啦，好彩你戒唔到边个啊？何君尧都系美籍，尹兆坚啊唔输得，一路数上去，冇人知道郭家麒咁紧噶，四万二票。 文文条后屘都差噶， 唉， 都惊保唔到噶 CP， 惊唔可以。 佢都好，今次成个工程我都觉得系比较低调，系咪啊？或者喺網上面社交媒體咧，我見唔到好多嘢。 郭家麒唔係嗰種出到嚟可以攞三， 即係辯論冇嘢 cut 啦。 係啦， 即係四平八穩咁樣咯。 阿松 揾得貨咁樣係啊， 即係用唔知邊個嗰個講法係咧，梁錦松咧，你俾佢講兩秒，佢係有生跛噶啦。雖然個生跛係唔好嘅， 同埋你冇容海恩同埋阿陳玉娥啲對手嘛。 係啊，你係太過正路呢班人。 笑到 梁志祥係唔係自己都夠票？咁麦美娟自己会配落去㗎啦吓，工联会民建联自己倾好晒。 梁志祥主要都系睇阿朱可地同佢两个对打嘅啫。 好啦，郑松泰，喂，未开都知佢一定赢㗎啦。 点解呢？ 郑松泰咁多只热狗里面可选性最高嘅一个，即系唔系攞陈文，陈文唔系学历高唔高嘅问题，陈文系交系鸠，系只唔知系乜嘢嘢。郑松泰， 我觉得郑松泰好多喎，老实讲， 你 唔系黄俊杰衰咗。 我觉得佢，即系郑松泰俾我感觉上咧，就系话阿郁敏嘅影子太强啦。但系反而陈文 都可以， 相对于啊佢嚟讲嘅话咧，都好似唔系喺郁敏嘅影子下。 其实我 系 用嗰个比喻， 因为自己够癫啊嘛，佢唔使人哋搞啦。 因为其实我系用嗰个比喻，即系呢班热普城嘅冚唪唥都系咩咧？一班系够胆升出、够胆死出火星旅游书嘅人。咁乜嘢叫火星旅游书咧？你够唔够胆出本火星旅游书啊？ 我咁嘅、哦，我真系知道嘅、哦，火星唔错嘅、哦， 真系问错人咧， 我真系问错 人。 喂，大佬啊，你去过火星咩？你都未去过火星，你又话俾人听火星有咩食，火星有咩好玩，都要人哋信噶。 咁但系因为你都未去过嘛， 就因为你都未去过嘛。 火星可以种薯仔，有冇睇到 Martin？ 系啊，所以呢啲人系，所以呢啲人系天才。老实讲，我真系唔系咁嘅材料，唔系咁嘅质地，我唔够胆话俾人听火星有几好玩，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未去过，我点可以写呢样嘢咧？但系问题咧，有啲人 你哋选唔到，喂，选到啦！ 我 Facebook 连火星嘅日落我都 post 过几次噶， 系得啦， 上 check 啊！我等紧你写嗰边， 得啦，巴闭，咁你真系有人去 buy 所谓叫热血公民？其实佢今日俾人访问嘅时候，我都听过，其实佢系所谓叫好捻多愿景，好捻多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包佢一套理念。喂大哥啊，我讲一千次都有，而家唔系叫你讲个理念俾我听啊，你理念我信咁啊，点啊 ？How you do it？How you？ 喂，你啲 implement 唔到嘅，净系问你一样嘢已经 KO 你啦，你点样启动呢个修改基本法程序咧？你要永续基本法，你系答唔出收皮啦。 永续佢都唔使， 你点样用永续啫？ 你直情係講都講唔出啊！所以唔好話俾我聽，你所謂叫做你嗰個叫理念係有幾咁宏大，又係一睇到嗰個咩死人梁仲恆撲你個街，佢一講啲嘢我火滾噶啦！你又係話俾我聽，你套理念如何如何？我而家同你講點樣做啊？你係冇一個人話俾我聽，你成個系統裏邊第一時間嗰日10月1日你翻工，你翻到個耳辦嗰度有咩做？喂，你問我鄭松泰攞個耳辦嚟做乜咧？咪將佢變做普羅咯。將佢變做義工文， 上 course 咁 講完㗎啦，咪就做下網台啊！佢啲地區工作就冚唪唥網上做啊，即係 which is， 我覺得真係有人 buy 佢啲套。 唔係㗎，一般人就係咁，就係吸收到咁多咯，真係㗎、啊。 所以你問我，係咪我真係好希望 佢都話曬喺個博士嘅，我希望佢到時都有即係即係思考下自己究竟個角色係點樣去咯。 啱、欸，咁多個熱狗裏邊咧，我覺得。鄭松泰算是一个自己最要面的人，因为他自己有 background， 即是他自己都起码孭住个 title， 我在大学教书。 他在北京哪间大学的、我不记得了，不是北京大学。 不是北京的好似、 北京大学挺好的。 是什么 不 是即是他是那些他是那些来的南的，他不是北的，他不是清华那些来的。 是啊。 我好似啊讲错了，不要闹我、即是你要知道他都仲是觉得自己有个身段，他不要这么无耻。 他不是理工教的吗？ 系咯，黄杨大嗰啲系无耻到极嘅，嗰啲人渣嚟噶。佢呢头话俾你听 A， 转头又话俾你听系 B 嘅。佢跟住喺 Facebook 仲要出嘢，我系讲大话咁样样。咁你真系就选呢啲人入去，我已经唔识讲嘢。但系起码郑容泰比呢两个人好， 啊、 好 啦，北大啊，北京 北大，真系北大 博士。 可唔可以俾两句？点解迪迪咁高票啊？ 如嗱，你真系问我咧， 做咩今日开 party 啊？ 其实出边有好多扫黄嘅同学。朋友嚟咗吓，咁但系又未开始嘅呢、這个事件就系我，咁我哋快啲讲啊！你不如我俾人围啦， 我哋以为俾人斩添， 我哋俾人斩啊！ 我都 朱海迪，朱海迪点解咁高票？ 八万几唔系七万几咩？ 八万几啊！ 其实我真系觉得有啲选民，第一 真系两席， 系唔中意啲 political affiliated 嘅人，即系我唔中意啲大党嘅人。即係所以點解陳恆斌自己配你係冇一個自己，即係你冇一個政黨票係多啦咁緊要啊！O.K. 但佢有土地正义联盟， 唔系同埋佢真系有做好多嘢。 皇后码头啊， 佢唔系冇一个政党背景，而系话个政党唔系咁 orient 喺政治斗争里边、 嗯， 即系佢完全系我同你讲， 佢真系左交， 真系好嘢啊！佢真系好唔介意话俾你听，佢系一条左交，佢一嚿左交，而且一条好左嘅左交。佢真系同你讲，今日我就系喺电视见到佢就系话俾你听，喊晒口。抹緊鼻涕抹緊眼，佢只係講一樣嘢啫。有啲嘢就係我講到俾你聽，點樣官商鄉勾結，其他人講唔到嘅呢句説話掰 命仔都冇啊！呢啲真係 講呢啲嘢命仔都冇啊！有人話俾我聽，我又唔開得名。何君瑤點解嗰鑊同阿邊個同阿周永勤嗌交，係因為周永勤質疑何君瑤鄉佬嘅身份。佢会涉及到一啲收丁权嘅利益，令到佢幕后嘅老板搵人凶啊周永勤，话斩死佢。呢单嘢我唔话俾你听，边个话俾我听？但系嗰个人系非常之熟悉呢啲事候，即系事务嘅。 周永勤话好似系翻嚟， 我觉得系法叔话俾你听。 开记者招待会噶嘛？ 系 佢同法叔好熟。 系啊， 法叔，但系法叔 所以周永 勤去啦，而家。 所以周永一个周永勤绝对系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嘅一个黑人。而佢话俾你听，佢系话紧怕另外一个黑人，呢、這个完全系一个古仔。问题就系话嗰个黑人 黑系黑咯， 系啦。而家就系姓何嗰个黑人话搵人斩佢，而家唔系佢惊唔惊嘅问题，而家就系搞到人丁权嘅利益。 我都 系 答对啊，斩斩佢。 唔系我讲朱海迪啊。 我真系 今日我哋监 制，我真系窝囊， 即系窝囊。 我哋监制， 朱海迪嘅政纲，呢个唔系我政纲，我唔选嘅。 监制今日咧，阿 Raymond 咧讲所有同呢个中联办嗰啲配票嘅嗰啲策略， 与我哋两个无关， 都系个人嘅意见。有咩事咧，系同我哋真系一啲关系都冇。 我好兄弟， 系 四对五， 系关佢同埋关阿土事嘅啫。 好，九东讲两句啦。 唔系讲多一句啫， 系。 就 I have a dream, you have a dream, 系啊 ，dream for what？ 新西， 哦、新 我见到，我以为弃选嗰阵时，即系当然系发梦啦。见一早已经预咗系揽炒，咁就 I have a dream 咧，就系 冯剑基行出嚟， 唔系李卓人，哇，我弃选啦咁样，咁当然系 I have a dream 啦，就讲、是、完， 诶，咪同橡筋裤一样。 唉 大家都系一路 讲，橡筋裤就有 mission 嘅，李卓人系冇 mission 嘅，唔可以咁样讲， 系啦，即系我好尊重佢嘅，但系如果佢真系话俾佢听。 我俾个光环， 我俾我俾晒光环佢啦，佢已经够啦，已经做咗咁耐系嘛？ 哎呀，今日见到佢喊，我都好惨。 唉，真系喊，瞓唔着。 我见到 佢同阿 Sid 有啲喊咯。 我见到李永达揽住佢喊，所以其实老实讲系好惨嘅，佢哋两个。 系啊， 系啊，快啲讲埋啦！嗱，九东咧讲两句啫，因为老老实实，大家都知道九东建制咧，其实系啲票好稳嘅。柯创成民建联贴票51516，谢伟俊西环契仔47527，咁黄国建嘅美籍47318咧，其实好稳嘅。你话真系讲真，王若达同埋谭德志要啲票威胁到美籍咧，你一系威胁到谭文豪多过威胁到黄国健。 嗯， 咁所以咧，泛民有冇机会变翻做泛民第三席咧？真系好难。但系我真系要公道讲，王若达嘅选举工程系非常之出色，但系同时间谭德志嘅选举工程都非常之出色。今日快必就问咗我一个问题，点解我觉得佢个选举工程非常之出色？我只系讲咗一句，头先我冇提到一个人，嗰个人叫刘墉。 嗯， 我好认真讲，我好想刘墉赢，但系真系你睇到咁嘅成绩嘅时候，冇办法。你同快必有一个唔同，快必就系选民想去赢，刘墉就系选民想去输。 唔系，系选民唔知点解要投刘墉？ 点解咧？ 都唔系、啊，点解你想去输咧？ 投刘墉， 我觉得刘墉系输系 唔系唔系唔系？ 意思系 话 political， 我真系觉得冇人会想去输。 我 个现实 ，OK， 我 但系。啊、我点解要投佢？ 我知我要系啦，即系我要我知我要讲得非常。 即系我有一票，点解我要投刘墉？ 点解唔俾 Nathan 咧？即系佢可能会咁。 或者我唔俾佢。 所以我修订 比较之下， 所以我修订讲一句大路啲嘅说话。如果要我弃保99%嘅时间，我系弃保刘家雄，我要弃刘家雄保第二个。而你要问自己点解系咁样？ 会呢、這个我觉得系会嘅。 而九东嘅情况就系话，人哋选择弃保，当我要弃其他人嘅时候，我保一个人就系保谭德志。谭德志喺呢几个月系非常之努力去争取佢喺泛民之间嘅 recognition 同埋个信任，而呢一样嘢都萧若元最 challenge 嘅，而谭德志呢三个字就兜巴打落萧若元嗰度。 但其实我觉得刘墉即系喺咁耐以嚟，佢系 build 咗个 credibility 出嚟嘅。 佢唔系，其实我成日同佢讲咧， 对唔系讲佢 credibility。 问题系佢做嗰啲嘢咧，市民系唔 Q 知嘅。 所以我同佢讲，其实你应该做官。 唔系啊，但系佢个表现都好啊。 佢表现系咁多个候选人最 好 嘅 一个表现。 你见到同司马文嘅辩论 啊。佢 the best， the cream of the cream。 但系就系啲人 WhatsApp， 啲人 Telegram 问我，当最后要弃保嘅时候，要投俾边个？我话你等消息啦。如果冇消息咧？唔系、哦，我啲 friend 话俾我听都要弃刘家雄、哦，我点同人拗啊？我只可以讲一样嘢，你入到议会，刘家雄可以令到议会改变，而罗冠聪唔得，咁唔系？而家我哋呢个世代要支持后生 改变啊！可以， 我仲要最紧要一样嘢、哦，叶德娴喺嗰边啊嘛，大佬， 成日都叶德娴， 而系一个叶德娴点解嗱？我 开 始 门咯， 系咯， 因为有好多人压咗佢自己前途，或者压住自己嘅名声上去咧，有啲人个代价系唔同的。即系譬如何韵诗咁，佢系一个如日方中女歌手，但系问题佢系咪一线，我唔敢讲。如果呢个系容祖儿咧，我就觉得非常之值钱啦。我好似佢 咁，叶德娴系一线咩？ 叶德娴点解唔系一线啊？佢系一个唔系我意思系咁， 曾经一线，曾经一线， 佢系一个曾经一线 有实力嘅歌手。 叶德娴梗系啦， 实力派嘅 系啊。 即系佢系，譬如 你真系咁年轻， 系啦，即系我而家系出 過。你问佢唱过咩歌？ 我而家系明星咯。啊，算啦，而家我系出 你唔知啊？张国荣都有唱翻。 而家我系出一个林子祥同拉票。 我嗰个唔系张国荣唱嘅咩？ 好多好多人唱嘅呢、哦這个，你讲我先。即系你俾我个林子祥，林子祥系背负住好多佢以前支持佢嘅人，佢要背负住佢自己得罪过一啲浅蓝嘅 fans 去帮一啲浅黄嘅人，而呢一样嘢每个人价值唔同，呢、這个唔系肥妈，肥妈 what is this？ 佢捧住个肚腩出嚟煮嘢食，即系我都可以捧个肚腩出嚟煮嘢食噶，我个 问题啫嘛， 系啊，我个成本好细嘅咋，但系问题韩师呢啲成本比较高，而家。叶德娴系孭住佢一世嘅名声去捧一个浅黄， 唔系佢 小朋友， 佢都出咗嚟噶啦。 我觉得你唔需要将叶德娴呢个威力讲得咁大， 系咯。 反而咧，我觉得、 哦、你冇着草。 反而咧，我觉得咧就系啲市民咧，其实系好主动希望俾一次机会众志，俾一次机会罗冠聪多过，即系话人民力量啊，人民力量，我俾个机会你哋啦，你哋唔喺议会入面冇做过嘢啊，但系今次呢个时候呢、這个时代。 而家係喺度， 佢都撐起雨傘 喺度呼應緊，就係話我哋要俾機會呢班後生仔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呢一個咁樣係一個好大嘅。你唔係話你要得閒又好，甚至啊，你揾啊 周潤發， 唔好啊，即係 譚詠麟， 冇乜分別嘅其實。 張國榮、翻生 會有幫助，但係唔係話即係咁啲。 佢都葉德嫻啫嘛，我唔覺得佢會幫佢。 我唔見到嗰張 帶到呢個地位咯。 我喺我 Facebook 有封存， 我見到，我見到 你好多相咗年紀，即係四五十歲。 咪就係因為葉德嫻佢雨傘嘅時候出過嚟啫嘛。 葉德嫻不嬲都係係， 即係嗰個係一個好 particular 嘅一個人 啦，係咪先啊？ 即係當你有一邊有葉德嫻，有一邊冇，啲飛就撳曬過去。 我反而我覺得，如果撚徐小鳳出嚟嘅話，效率就可能真係好大啦。 即係一百毛啊！佢 我幫你打電話俾佢。咁老實講，譚德志點解有31000票？我都好 fair 咁講，係因為臨尾棄保咗啲票擺咗落佢度。即係你問我點解譚文豪咁少票呢，有一部分係抌咗落譚德志嗰度。所以原則上呢，其實而家選舉出嚟輸2000票到啊，其實我覺得譚德志已經係超額完成，非常之佩服 佢，開心， 非常之鍾意佢。鳩達係呃人呃唔到咁耐嘅。OK， 咁老實講，今日真係冇時間講鳩達，佢晏晝熱普城嘅記者招待會，其實我睇到好撚多嘢。因為最後嘅時間我哋講九西，非常之開心。 六條女、啊， 我係去到四五點嘅時候，我睇緊。其實呢個爭持嘅現象，即係 第二位邊位啊 ？PS 度講， 真係鬱敏係一開始點票嘅時候，尤慧晶係過咗鬱敏，鬱敏係第唔知第八第九嘅。跟住郁敏慢慢点多咗票站，慢慢上返嚟上返嚟，郁敏就 红磡站可能 係唔係红磡站好后，所以去到好即係中间点票点咗四五个钟头，即係差唔多三点至到四五点五点几嘅时候呢，都係黄郁敏係大先，尤慧卿尤慧晶百几票， 我都逼云咁少票㗎喇， 我都觉得 民主党照计即逼搵， 唔系真系真系近得近得好紧要，好紧要。 因为你见到个刘小丽，你觉得就系黄碧云啊，不如我刘小丽。 我觉得我系碧云，我都有啲 upset 啦。咁少票，有冇理由我少个无意义啊？ 咁诶，唔谈论呢啲嘢住。 无意义做好多地区嘢嘅。 当然啦，唔系佢差，即系当你一睇到 呢一年半载啊，碧云 元帅啊嘛，嗬， 系啊。 如果系冇元帅去勾啊， 所以嗱，亦都打岔少少。 呢啲系民主党嘅人讲噶吓， 民主党要 好客观， 民主党严重调整下。所謂叫地區工作的策略，如果劉小麗可以在幾個月之間打了31,183票回來，黃碧雲26000，我問你怎麼捱下屆。 那劉小麗都有雷動聲立的一個很重要的 factor 在這裡 的。提 我差不多問親我的人，他已經一早投了劉小麗，他已經不等聲立，所以真的 不是他辯論真的那個表現很好的， 所以真係 即係你起比起其他呢啲， 上個禮拜五我已經貼咗 咩狠啊？你查次電咯，即係咁樣點樣啦？ 所以上個禮拜五我已經貼咗阿碌撚啊，得20000票，真係得20000票，而係一睇睇落去， 哇！就差佢好少咁樣。 迪志遠得13000票， 啲人就話保迪志遠嘅， 唔係咁啊！就係你嗱，我收到兩個消息，一迪志遠係完全懶散，俾人拉 Q 散咗。第二，谭国桥是自己啲地，自己地庄。 狄志远嗰度我有个 瓜咗咩啊？ 即系我有个 唔系你死 好熟嘅，咁咧佢就今次咧就帮狄志远去助选。 哇！ 嗯， 跟住 咁呢个朋友佢唔黄又唔蓝，佢成日都即系 赚钱啫， 中立咁样，又觉得狄志远啲啊 中间路线，第三条路 啱佢。咁但系 end up 咧，佢帮咗佢之后咧，就决定唔投佢啦。 古靈精怪覺得佢， 因為咧佢話佢唔明白點解佢後面有咁強大嘅建制嘅資源去幫佢做呢個選舉。嗱，呢個就係佢親自同我講嘅一句説話。 我今日先聽 Chris 咁講，唔係我收到佢啲風，我話上個禮拜五話狄志遠會贏啊， 所以係真嘅， 而係真係中聯辦係又或者西環係諗過佢會 嘅志願。 問題就係 話， 問唔係應該想 咁嘅。 所以問題就係話，去到當天，你會發覺狄志遠原來喂真係冇支持嘅時候，你啲票撳落去，你都贏到。 嘥曬我真 係。所以就係話，喂，倒不如狄志遠咁遠咧，咁西環嘅策略就係不如我俾多啲裝腳啦，梁美芬啊、蔣麗雲啊嗰啲啦，因為蔣麗雲你個個壞蠢，個個壞做唔到嘢，而家係52000票，係一個民意認受性嚟噶嘛。再唔係我啲票尾。我都讲咗好多次， 呢啲我永远都唔会明白点解佢哋攞到咁多票咯。 我都讲咗好多次啦。当黄毓民嘅选票系低于尤慧晶，又或者低于刘小丽嘅时候，黄毓民已经系个旧电池。中联办会换人嘅，而家就系好明显，中联办咪换紧咗人咯，就系换咗尤慧晶吹啊！而 而家你黄毓民就系一个旧电池啦，你翻翻佢臭酸啦，你系冇噶啦，啊，系啦，得啦得啦，唉，出边有几十个嗰啲扫黄啲朋友喺度，咁我唔好阻住人啦吓，听紧 live 嘅朋友啊，继续。转去唔好转去啦，继续喺度留意啦，下一个节目啊，哎呀，院长翻嚟啦，拜拜， 拜拜，拜 拜， 我唔得嘅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